这是王心凌的抒情摇滚风格《爱的重量》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这几年歌坛变化很大，对资深歌手来说需要好的专辑来完成逆袭，王心凌也已经有3年时间没有发片了。而第二首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的新歌是来自音乐 CP 何洁苏醒，他们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演唱的这首插曲《水仙》。 全中国强力首播。 这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是何洁和苏醒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演唱的插曲《水仙》。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我们盘点一下歌坛的男声女嗓。作为一名男歌手，他们拥有比女生还要更加细腻清澈的嗓音。那这一位歌手在做客节目的时候就说，他听上去四两拨千斤，非常轻盈飘逸的声线其实需要很大的力气来演唱，因为很多音都需要用到气声。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这首《等着我》。这是周深所演唱的《等着我》。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和高晓松合作的首张专辑《深的深》当中这样一首《一缕执念》。 有一位男歌手可以将爱情当中这样一种望眼欲穿的感觉呈现出来。周深特别之处就是虽然也唱苦情歌，不过他天籁般的声线有一种化悲伤为温暖的魔力，情歌被他诠释的哀而不伤。同样是在中国好声音上，大家还记得另外一位类似周深的男声女嗓，他因为西瓜头可爱的形象被大家称作小胖，他就是林玉群。他的高音可以达到周深和像达到周深这个高度的歌坛有很多，不过像两个人一样在高音上延展出温暖确实不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在本周排在第三名，这就是林玉群的《如果重来》。 我想不到，忘不了曾经你有多重要，还太早，错过才发现勇气迟到。那些年让想念偶尔喧闹，不知道你可好。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抹去了一脚，一不走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太

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降温明显，且偏北风依然比较大，尤其明天白天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和防寒。另外，本市火险等级为2级，处于高度危险级，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还应特别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下周一，由管虎导演、俞灏明、吴谨言等主演的电视剧《外滩钟声》将在浙江卫视开播。该剧以名叫《梧桐里的上海弄堂》为背景，是一部融合了亲情、友情、爱情的年度大戏。剧中，大哥吴先生多年坚守大钟，大妹新芳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插队，小妹杜新美从小裁缝成长为设计师，弟弟杜兴根南下闯荡。虽然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但却是千千万万人在改革大潮中的缩影。管虎导演是在2-3年前接到《外滩钟声》的剧本，他坦言当时市场上全是魔幻偶像剧，这样一个独具年代特色的本子深深打动了他。剧中俞灏明饰演的杜先生更是代表了那个年代的工匠精神，这样的人在这个年代已经很少见了。据悉，《外滩钟声》是在上海梧桐里实地取景，由于剧组预算比较少，走街串巷终于找到了上海最后一块只有几十公顷的石库门。这部剧也很幸运地记录下这个地点拆迁前的珍贵影像。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分享一些男声女嗓的作品，他们在歌坛是特别的存在，很难模仿。很多人能够抓住像张学友、刘德华的发声精髓，但是模仿张信哲很像的似乎还真的不太多。其实早期张信哲这样的声线不被公司看好，拿到的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爱如潮水火了之后，那这样清亮的嗓音反而成为他个人的金字招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样一首哲式情歌《信仰》。 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新的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 是张信哲翻唱华晨宇的《微光》，很难得。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张信哲一直不断推陈出新，并一直向年轻一代学习。听到张信哲的高声亮嗓，很自然会想起另外一位歌手。今天天气很冷，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具有温度。这首《火柴天堂》是熊天平写给因车祸而去世的弟弟的一首歌，副歌部分在两个乐句当中唱满了54个字，这是在表达哥哥对弟弟诉说不尽的痛苦之情，也成为整首歌最大的演唱难度所在。

男声女嗓歌手还有很多，比方说李玉刚，再比如吴青峰。苏打绿当时受到关注，除了他们文艺唯美的风格，吴青峰雌雄同体的声线也是亮点之一。2006年崭露头角，到了2007年，凭借无与伦比的美丽，苏打绿成为中文流行歌坛当时最当红的乐团之一。走过10年，如今他们团队进入到了休整期，择日再出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个声音的奇妙混搭，这是吴青峰和 Ella，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英国广播公司旗下重量级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12月16日携手享誉世界乐坛的华人女指挥家张娴，青年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登台国家大剧院， 格林卡《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柴科夫斯基《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肖斯塔科维奇《D 小调第五交响曲》，90年深厚积淀，缔造纯美俄罗斯之夜。 当华灯初上，当寒风四起， 我想有个家。 贝壳新房12月4日至12月13日年终购房节，立减折扣，特价房超大优惠，花样省钱，上贝壳新房，暖都好房，安家盛会。 银联双十二优惠享不停，各大商超便利、百货餐饮、菜场药店通通50%了，另有指定线路一分闪付成功交，祝你畅快出行，即刻下载云闪付 APP。 今年双十二银联替你付一半。 老公，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宠，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3w.遨游.com。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女神呐、啊，你什么时候成诵读大神了？ 北京电台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线了， 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在线录制诵读作品，和好友一起享受声音与文字融合的美妙体验。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成为诵读点亮新年跨年之夜的诵读人。12月31日，我们就用声音来跨年。 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了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好人难当，命不难逃。 第九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 第八位，任素汐《湖广生》。 走走停停，不如定定。 第七位，诺尔曼《野马的睫毛》。第六位，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辞，呆呆的凝望着。 第五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四位，苏立生，爱好忧郁症。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第三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二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本周冠军曲，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音乐广播协作网

时隔三年，王心凌第12张专辑 Cindy Loves to Sing 爱心凌即将上线。这样一首首发单曲爱的重量，不仅是作为 Cindy 新专辑的主打歌，也被选为电视剧爱情的开关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同样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来自何洁苏醒这样一对好友演唱的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的插曲水仙。 全中国强力首播。 现实当中的多年好友一起演唱了电视剧当中象征男女主角爱情宣言的这样一首插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何洁和苏醒共同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所演唱的插曲《水仙》。好，在两首首播歌之后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中歌榜璀璨年华，带来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首先这一首是2008年第46期榜单前进了21个榜位，排在第12位。这是来自于黄义达这样一首《爱了才懂》。 雨落在没风的午后，雨停了几分沉重，我们安静地听着声调的节奏，谁都想起没有洗去的污点， 记得那是一只橘子味的冰甜，茫茫的人海和往常一样装满了思念，是否当初我们也一样缠绵，已经泛红的夕阳有着往常一样的鲜艳，可如今却又少了几件关于爱的世界。 张杰2009年概念专辑《穿越三部曲》的第二部主打歌曲《穿越人海》，在这一年第46期中国榜上前进了20个榜位，排在第14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同时，这样一张专辑也为张杰赢得了第一个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2010年第46期中国榜火箭歌属于前进了16个榜位。周晓鸥 Beautiful Day， 而2011年第46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属于升幅了14个榜位，排在第20位，就是田馥甄这样一首《魔鬼中的天使》。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做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瓢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都准叫我傻子。 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流下血血当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流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收录在2011年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My Love》当中。这一年，田馥甄也是第二次获得中歌榜年度传媒推荐歌手大奖。再往后一年，2012年第46期中歌榜的火箭歌属于田馥甄的师弟炎亚纶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纪念日》，在六年前同期榜单上升了11个榜位，排在第八位。 眼中闪着泪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降温明显，且偏北风依然比较大。尤其明天白天，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和防寒。另外，本市火险等级为2级，处于高度危险级，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还应特别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临近，近日电影节组委会在发布一批明星嘉宾阵容，著名影视演员黄晓明、表演艺术家祝希娟已确认将于12月16号出席电影节闭幕典礼。萨日娜、于月仙等国内优秀表演工作者将亮相电影节开幕式，共同见证这场电影文化盛会。作为一名男演员，黄晓明拥有出色的外形条件，大学毕业后主演《大汉天子》开始崭露头角，《神雕侠侣》《新上海滩》等热播剧也让他迅速提升了知名度。进军大荧幕后，黄晓明凭借《风声》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男演员奖，主演创业电影《中国合伙人》，凭借片中塑造的程东青一角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以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今年年初上映的《无问西东》更是让他真诚质朴的表演受到了业内的普遍称赞。此外，萨日娜、于月仙等国内优秀演员也前来助阵首届海南岛电影节，出席开幕典礼等活动。国家一级演员萨日娜曾凭借《闯关东》等影视作品为广大观众所熟知，多次获得飞天奖、白玉兰奖等重要奖项。在《乡村爱情》系列中饰演谢大脚的于月仙也是受到老百姓喜爱的演员。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何静《太爱太爱你》， 太爱太爱你呀。 新歌二号汪苏泷《不负》， 回到属于那一刹刻你在心上。 新歌三号苏诗丁《心弦》。新歌四号刘美玲莫忘。 几番霜几番雨。 新歌五号杜德伟起来。新歌六号好妹妹乐队日子。 爱你的人儿来了，你 爱的人而走了。 新歌七号黄龄钗头凤。 豪情风华为谁挡。 新歌八号朱星东留给了时间。 我对年少还有着疼。 新歌九号陈鸿宇人在旅途。 千山万水脚下过。 新歌十号胡波涛丑牛。 又何必装作只和白首。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晕，你就把头转过去，拨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满，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一时段我们关注到的继续是璀璨年华。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2013年第46期中歌榜火箭歌，有着吉他高手和创作歌手的双重身份，得到著名音乐人 Jim Lee 赏识的蒋卓佳。这样一首《潜意识沉默》以9个榜位的升幅排在第13位，成为5年前同期榜单最大升幅歌曲。 布满空中，手很空却不敢喊痛。把心关了没用，也阻挡不了你记忆还来如梦，梦太重推也推不动。数着心跳无助看爱情的坠落，我一个人在地球，时间放了我，独自交战，为什么结束还是解脱？独自交战了太久，要自尊或自由，就让潜意识沉默，说一句都太多，别再叫我对或错。只是不想让你走，我和我自己漂流。把窗关了没用，也抵挡不了从心底吹起冷风，太煎熬就快要失控。眼关了没用，也抵挡不了你笑容，化作裂缝，走火流有什么不同？数着心跳，无助看爱情的坠落，我一个人在祈求时间放了我， 赏花季节出去走走，旅行的心情很轻松，春天过完忧伤背后留下什么，时常看见当时的我，有些决定不加思索，不断坚持辛苦不知为什么，粉色樱花忽然间迎着风，吹起的年少的轻狂，潇洒的放纵，回忆飘如雪，慢慢的遥远的乡愁，我曾深深爱过的白雪般的你，在那座城市谁的情淡淡想起，不管过去，是为了逃脱，拖着疲惫辛苦不与人联络，粉色萤火忽然间迎着风，吹起了年少的轻狂，潇洒的放纵，回忆飘如雪，慢慢的摇曳，吹起了年少的轻狂，潇洒的放纵，回忆飘如雪，慢慢的遥远的乡愁，我曾深深爱过的白雪般的你，在那座城市谁的记忆淡淡想起， 这首唯美浪漫的樱吹雪收录在2014年周传雄的《十步之归》专辑当中，这首歌也在2014年第46期榜单当中成为当周榜单最大升幅的火箭歌，虽然仅仅只有6个榜位的升幅。时间来到2015年，这首歌曲上升了11名，排在第11位，这是15年第46期中歌榜最大升幅的火箭歌，吴莫愁《小蛮腰》收录在这一年的专辑《接近无限》当中。 起床晨跑，熬夜做下游戏，不睡觉上脑，没事就跑猫，有空就感冒，只做白日梦，永远睡不饱，蝴蝶袖最讨厌快会别烦恼，地心引力太重，不懂很不妙，没说没知道，可是做不到，我决定出脚 Let's goShut up. 险，勤快手脚，很快就能发现体脂肪减少，像轻盈的猫，像灵活的豹，新陈代谢后酷得不得了，前后上下角度完美无死角，爱冒犯心爱看清全用不老，时尚的领导，我就是代表，接下来的动作 one more time right now。 是的一切是否遇见过，这不曾忘记的一幕可曾回来过，这不曾忘记的感觉，失去的一切可曾拥有过，那已经模糊的世界是否看清过，不顾一切的昨天是否存在过，那无处可寻的起点是否找到过，那曾经心跳的感觉，拥有的一切被时间改变，爱变成了债， 变成了债，摆不脱依赖，爱走入人潮人海，放不下重 这是2016年刘惜君为电视剧《咱们相爱吧》演唱的插曲《爱》，在这一年第46期榜单上前进了8个榜位，排在第16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接下来来到一年之前，2017年第46期，也是在去年中歌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从第10名上升到了第4，6个榜位的升幅。这是来自鹿晗的《心绿》。 不太像我自己，特别是当和朋友们在一起，喧闹中最安静的你，却轻易点燃慢热的心。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犹豫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Hold on， 给我一点酒精。往事变得累的 maybe， 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疯狂的想法里都是你是你，把你 ready trying to keep it cool。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为我闪闪升起，而我只为只为你。画面在脑中闪出，把你 just trying to keep it cool。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犹豫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Hold on， 给我一点酒精。Won't you be my lady maybe， 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只为只为你。想牵着你穿过水泥森林，穿过众人目光不怕穿过闲言碎语。为你不管是否迷失自己，只要是你好的坏的都可以。 The music city 是我们的背景， Feeling body everything's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何静，太爱太爱你。 太爱太爱你呀。 新歌二号汪苏泷，不负。 回到属于那一刹刻，你在心上。 新歌三号苏诗丁，心弦。四号刘美玲，莫忘。 几番霜，几番雨。 新歌五号杜德伟，起来。新歌六号好妹妹乐队，日子。 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 新歌七号黄龄，钗头凤。 豪情凤凰为谁的。